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蓝玉的覆灭，这个蓝玉啊，在功成名就之后出了很多的昏招，结果这些昏招呢就造成了他提早的毁灭。可以说总的来看啊，这个蓝玉是个粗人。所谓的粗人，不是指他没有文化或者是行为粗鲁，而是指他的行为欠考虑，为人处事不通情不达理，属于那种想了就干，干了再想的人。其实啊，这个蓝玉的性格一向就是这样，就算不在这件事上犯错误，那迟早他也会在别的事情上捅娄子。哎，这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吧。而关键问题在于，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，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，而碰巧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。蓝玉啊，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。什么错误呢？朱元璋考虑到蓝玉的功劳，破例封给他一个太子太傅的官衔。前面咱们提到了，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职，一般的官员呀连做梦都得不到。哎，可以说蓝玉已经是位极人臣了。可是这蓝玉呢，就跟吃错了药似的，居然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大声地说，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？呵，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，而是嫌自己活的时间太长。朱元璋啊，再也不能容忍他了。如果他还能容忍，他就不是朱元璋了。他再一次亮出了屠刀。哎，要说明的是，在历史上蓝玉被杀的原因呢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。据这个《明通鉴》记载，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朱棣是谁呀？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。这个朱棣的行事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，所以很多人呢都说他最像朱元璋。此人后来的故事大家也应该有所了解，这里呢咱们就先不说他，等到后边再有专题来介绍。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，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，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是非常之好。在出征哈那出回来之后，这位蓝玉老兄呢找到了太子，跟太子说，燕王啊可不是一般人，迟早是要造反的，我找人望过他的气，有天子气象，你一定要小心。蓝玉这个人可以算是够朋友吧，把这些话对太子讲了，只是希望太子小心。但是他忘了一句成语啊，这个叔不见亲呢，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，怎么能够和亲兄弟相比呢？这个太子后来在无意的闲聊当中，把蓝玉对他说的话透露给了燕王朱棣啊，当然也不是诚心的给蓝玉打小报告，而是无意当中说出去的。但是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呀，这个朱棣就狠狠的告了蓝玉一状。朱元璋在朱棣的挑拨之下，才对蓝玉动了杀手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种说法。那么在我看来，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他的骄纵不法。无论如何，朱元璋也不允许有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手下在他面前这么瞎折腾。既然朱元璋要动手杀蓝玉，就得先给蓝玉安上一个罪名，毕竟程序还是要走的，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把人拉出去砍头。可是如果要告蓝玉小偷小摸呢，应该不会有人相信。但要是告他有生活作风问题，这在当时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也不算是一种问题。看来呀，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，标题醒目，主题鲜明，而且方便实用，一看就懂。嘿嘿，朱元璋杀人呢，一直就是用它。 在洪武26年二月，锦衣卫指挥蒋余告发蓝玉谋反。洪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蓝玉案终于是拉开了帷幕，无数的人头即将落地。在锦衣卫告发之后，朱元璋很快就逮捕了蓝玉，并且把他下狱审理。公正的说，这个蓝玉狂妄不法确实是有实据的，但是说他谋反实在是没有真凭实据。作为一个新贵的将领，他没有深厚的根基，也没有充足的准备，他又怎么敢造反呢？哎，您别忘了有一句古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估计呀，这个蓝玉在牢里头也是挨了不少黑棍的，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居然在牢里写出了长篇的供词，不但说出了自己造反的企图，还供认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和地点。看来呀，他在监狱里应该是出演了一次监狱风云的主角。好了，既然蓝玉招认了，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。嘿，不见，正如咱们前边所说，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了，他也就不是朱元璋了。但凡谋反，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的吧。哎，这就是线索，朱元璋就要让底下的人呢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。于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就都查出来了。哎，这锦衣卫搞这一套那是十分的有经验，具体过程您可以参看胡惟庸案件。这最后一共搞出来多少人呢？经查，蓝玉同党一共是15000人。从这个数字来看，蓝玉平时的这个人际关系 那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在蓝玉案中，蓝玉本人被灭族，被他牵连的人是数不胜数。因此案被杀的一共有一个公爵、13个侯爵、2个伯爵，各级的官员那就更多了。那些在胡惟庸案中幸存下来的人曾经心存侥幸，但是他们不会想到的是，自己也只不过是多活了十几年而已，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啊。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死了之后也没有得到安息，他们的名字被编成了逆臣录。哎，我初步估计了一下，如果列出这15000人的名字呀，列名至少是2个字，再加上他们的字啊，一般都是3个，这加起来就是5个字了。这份逆臣录大概要在3万字到75000字左右，赶得上一份硕士论文的字数了。但是这篇论文的不同在于，文章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写成的。蓝玉的一生是极富戏剧性的，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当中，没有太多表现自己的机会。但是历史并没有亏待他，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，建立了自己的功业，可却又在他最初风头的时候把他拉下马来。哎，难道这也是天意吗？当然不是，蓝玉的悲剧并不是历史造成的，而是他性格的缺陷造成的必然结果。但值得欣慰的是，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，用赫赫的战功证明了自己，他的不朽功绩也被记入了史册，为后人追忆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蓝玉似乎又是幸运的。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宿将可以说是一扫而空，从洪武13年的胡惟庸开始，到现在也应该是告一段落了。该杀的杀了，不该杀的也杀了，那么朱元璋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歇一歇了呢？其实朱元璋在蓝玉案中挥动屠刀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其实呢，大家也可以想到，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何至于牵连这么多人呢？ 而且蓝玉并不是胡惟庸啊，他的同党并不很多。朱元璋却不断的把很多无辜的人当作蓝玉的同党杀掉，哎，这就值得我们仔细的分析了。朱元璋行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目的呢？嘿，到这儿啊，咱们的侦探又该上场了。前面说过，很多看上去互不相关的事情，其实啊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。在那枯燥的历史资料当中，往往隐藏着事实的真相，只等你前去发掘。在蓝玉案当中也是如此，答案可能就在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当中。各位侦探，那还是开始您自己的侦查吧。在这儿啊，我呢就说一下自己的思路。蓝玉案件发生的时间呢是在洪武26年的2月，我们以这个日期为线索，看看在这一年的前后都出现过一些什么事件，这些事件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那么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查找和分析之后，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啊，在这儿呢就给大家说一说，不过呢乃是一家之言呢，您呢可听也可不听。根据我查的资料记载，洪武25年的4月，太子朱标病故，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呢继承了太子位。如果联系起来仔细考虑一下，朱元璋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。那么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，但是并非嫡出啊，他的母亲是庶母，而朱元璋却早早的把他立为太子，可见朱元璋对朱标是相当满意的。那么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感情，使得他在朱标死了之后选择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来继承皇位。哎，这个选择应该说也是不错的。从后来的情况来看，朱允炆也是个很好的继承人，但是问题在于朱允炆太小了，他不像自己的父亲经过开国时期的艰苦考验，也没有那种驾驭群臣的手段。蓝玉等这一批开国的功臣，那可以说是文韬武略，能谋善断呢，只有朱元璋能够控制得住他们。朱标呢作为太子行政多年，也还算是有点威信。哎，用俗话说呀，朱标还能勉强压得住阵，但是朱允炆就完全没办法了。朱元璋肯定会想，自己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让人呢？于是梁公走狗之类的就要先清理干净，这样才能保证朱允炆的皇位。现代的史书对于朱元璋杀功臣的动机也基本上持上述观点，但是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呢，我们应该通过对史料的联系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，这才是科学的历史观。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，但是他还得考虑到必须有人去保家卫国呀，而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，那是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。哎，朱元璋啊，完美的解决了这个矛盾啊，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。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个地方，这些人历史上被称为藩王啊，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军队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就不得不佩服朱元璋。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，于是他又创立了一套制度来制衡各个藩王的权力。那这一制度我们将在后边做详细的介绍。应该说朱元璋所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那是相当的完善，但是并不完美，再仔细的人也会有疏漏，朱元璋也不例外。他的这个体系只有那么一个微小的漏洞，可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个微小的漏洞却是非常致命的。还有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。有一次啊，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的功臣，那么这个太子朱标呢有点看不过眼，就劝朱元璋说，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， 朱元璋不作声，叫人呀找来了一根带刺的木棍，丢在了朱标面前，让朱标去捡。这朱标也不是白痴啊，他看见这棍子上有刺儿，当然就不动手了。于是朱元璋冷冷的看着朱标说，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，我杀的这些可都是危险人物。嘿，这件事情很清楚的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。但是这个故事还有下半部分，从这一部分里我们能够理解朱标是一个怎样的人。这个朱标身为太子，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皇帝的尊荣，但他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，我们呢有必要也来介绍一下他。那么我们刚才说，这个朱元璋要让太子捡地上带刺的木棍，并且教育他说自己杀功臣是为了替他清除这些危险的人物。然而出乎朱元璋预料的是，他的口气啊不但没有吓倒太子朱标，这个平时说话轻声细语的儿子居然敢在他面前反驳，而且这个话呀说得十分的难听。朱标以同样冷淡的口气对朱元璋说，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，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。这句话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，它隐含的意思就是，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，你自己不贤明，那怎么能怪大臣呢？俗话说，上梁不正底梁歪。朱元璋被惊呆了，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，他是勃然大怒，拿出了当年打天下的气势，随手抄起一件武器，什么呀，座椅，朝着太子就拽过去了。朱标当然身手敏捷，哎，躲了过去，这椅子没有砸着朱标，但是朱元璋的这一板砖还是让他吓得不轻，回去以后就得了一场重病。那么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，朱标确实是一个仁慈的君主，而且他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属于外柔内刚的这种性格。朱元璋啊，可以说是一生看人都很有一套，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从朱标的话里可以看出他有着卓越的见识，那一句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，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，哎，实在是很有见地。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能够懂得这一点的话，他的天下可能不会丢得那么快，更不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感叹了吧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朱标都是理想的继承人，他自幼跟随朱元璋，谦恭待人，和大臣们都有着良好的关系，见识过血雨腥风而处变不惊，有着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。朱元璋啊，对太子朱标也是非常的重视，他在洪武十年，也就是公元1377年，已经将很多的政事交给朱标去处理，并且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，那就是仁、明、勤、断，把全部的希望啊，可以说都寄托在朱标的身上了。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马皇后，另一个那就是太子朱标。然而上天似乎是要故意惩罚朱元璋，朱标比朱元璋更早去世，落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，他不顾大臣们的劝阻，将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炆，也就是朱标的儿子。这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他自己这个儿子的感情之深厚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，朱标确实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，然而在另外的某些史料当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讲。